狮子佛的狮子两个字， 就是狮子，是万兽之王。 只要他叫一声，各种野兽都吓得不敢动。佛的说法能够使一切众生都相信他， 佩服他， 就是天魔外道 也都皈依佛法， 好像是狮子降服一切野兽的情形。 明文佛 同前面南方世界的明文光佛差不多。 明光佛 是说佛的名声像日光普照一样， 也同上边的明文光是一样的意思。 如果分开来说，明就是佛名， 光是佛光。 佛的大名声一切世界都能晓得， 佛的智慧光一切世界也都能够照得到。 达摩佛的达摩两个字是梵语， 就是中国文的法字。 佛自己证得法身， 再说出各种的方法来， 要使得一切众生 都能够证得法身， 自利利他都在法字上边。法床佛的床字有使人信仰的意思， 佛法最高，一切的众生都信仰的，所以拿床来比。 持法佛的持字是受持的意思，受持了最妙的佛法， 教化一切的众生， 使他们都能够脱离苦海， 到极快乐的国土去。 这一段是说， 下方世界的诸佛也都称赞这一部《阿弥陀经》，劝众生相信。舍利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 秀王佛、 香上佛、 香光佛、 大焰尖佛、 杂色宝花延伸佛、 梭罗树王佛、 宝花德佛、 见一切义佛、 如须弥山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 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佛又对舍利佛说道：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上面也有无穷无尽的世界，那些世界的佛也都劝他们本国的一切众生要相信这部经。梵音佛， 梵字就是梵天，梵天的人没有情欲，身心清净， 连身口意三种业都是清净的修行人。 他们是修梵行，佛说的各种法门都是教众生去烦恼，使心里清净。 所以佛的声音是梵音，是取清净的意思。 秀王佛的秀字就是星宿，月亮是星宿的王， 因为无数的星光都比不上一个月亮的光亮，所以说月亮是王。 譬如佛在一切众生里面最尊贵的意思， 香上佛 是说佛乃是香中最香的。佛证得了 五分法身香， 五分法身香是说用五种功德的香熏出这个法身， 所以叫五分法身香。 五种功德香， 第一是戒香，第二是定香， 心不为一切境界所动叫做定， 第三是慧香， 明白一切真正道理 不起乱想的心 就叫做慧香， 第四是解脱香， 心里清净不去想念一切的境界， 逍遥自在没有阻碍， 叫做解脱香， 第五是解脱知见香， 自己的心不去攀援外边的境界，多读各种佛经， 多看各种讲佛法的书， 可以增加自己的智慧，叫做 解脱知见香。 一切的大菩萨也比不上佛的功德香， 所以说香上佛。 香光佛 是说佛的功德香能发出光明来， 像上面所说的阿弥陀佛的光能够照到十方世界。 大焰尖佛， 同南方世界大焰尖佛名号是相同的。 杂色宝花延伸佛， 杂色宝花不是一种颜色的宝花，延伸是装饰身体。 譬如佛修行种种的功德，帮助成功所显出本有清净法身的意思。 梭罗树王佛， 梭罗是梵语，照我们中国的解释就是坚固， 因为那种树不论是冬天夏天都不会改变的， 所以说它坚固。树王是说树里的王。 譬如佛证得了不生不灭的法身，在一切圣贤里面最尊贵的意思。 宝花得佛 是说佛陀的种种功德， 像是宝贵的花应该赞叹的。 见一切义佛 是说所有一切法的真实道理， 没有见不到的意思。 如须弥山佛， 须弥是最高最大的山， 佛的功德最高最大，所以说像须弥山。 还有下面几句仍旧是同前边一样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所以引东南西北下上六方 乃至于十方世界的佛称扬赞叹这部阿弥陀经， 由此可以证明这部阿弥陀经实在是太好了，修行方法最容易， 所以各方无穷无尽的佛都称赞都劝众生相信。 我们这些凡夫还可以不相信吗？这是佛要我们切实的相信，所以引用 六方佛现出广长舌相来，劝他们本国里的众生都相信这部经所说的话。舍利佛，与汝意云何？ 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佛又叫舍利佛说， 你的意思是怎样的想法呢？为什么这部经称作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 佛问舍利佛， 为什么这部经叫做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 除去上面的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八个字， 因为不可思议功德六个字是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的。 在前边所说的依报正报的庄严，都是称赞阿弥陀佛的种种功德。 舍利佛，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闻是经受持者 即闻诸佛名者， 佛就自己回答解释道， 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听到这部经里所说的念佛方法，能够领受记住的一心念佛的方法，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或者是听到这许多佛名字的众生， 佛在《无量寿经》里说， 有许多菩萨要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就能成就佛的方法都听不到啊。 所以说听到阿弥陀经 实在是不容易的呀。 我们现在都听到阿弥陀经，真是几世里修来的大福报， 所以要常常放在心上，以这个念佛方法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是诸善男子 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 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像这样的许多善心男子 和善心女人 都能够受到十方一切佛的保护， 并且还常常成一切佛的纪念。 因为这个缘故，那些修行人的心就能够永远不退转， 并且能够得佛的智慧。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梵语，翻译起中国话来，阿字是无字， 耨多罗三个字是上字， 三字是正字， 藐字是等字， 菩提两个字是觉字，合并起来说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六个字。 若是分开来讲，无上两个字是最高最上的意思， 正等两个字是没有邪见偏见的意思， 觉字是觉悟的意思，合并起来解释就是佛的智慧， 就是成佛。 因为念佛的人都依靠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保护纪念的力量， 所以修行的心能够永远不退转，一直到得佛的智慧，也就是成佛。 是故舍利佛，汝等皆当信受我语 及诸佛所说。 佛又对舍利佛说， 你们都应该相信领受我所说的话以及许多佛所说的话。 汝等两个字就晓得不是对舍利佛一个人说要相信，是劝说所有听佛说法的人众， 同后来世间一切的众生 都要相信， 所以魂称汝等。 信字下面再加一个受字，就是劝众生不但只是要相信， 而且还要依佛所说的话去做， 能够晓得 念阿弥陀佛有想不尽说不尽的功德， 不但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还有十方诸佛所说的。 舍利佛，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 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 佛又叫舍利佛说， 如果有人已经发愿，现在发愿，将来发愿，要升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去，这许多人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无论是将来，只要发愿，都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并且能够一直修成佛，永远不会退转。 所说的发愿就是 发心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愿， 无论是已经、现在、将来三种时间，只要能发愿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就只怕不肯发愿。 并且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都能够得到佛的地位，永远不会退转。 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 只要发了愿，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所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只要有信心，就应该要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愿心。 这是佛第四次劝众生， 如果不是像佛这样的慈悲，哪里肯这样的恳切有四次的劝导啊。 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六方诸佛， 也就是十方诸佛， 个个劝他们本国的众生相信 这部阿弥陀经是不可思议功德的一部经。 释迦牟尼佛引六方诸佛 劝导众生相信这部经。 我们要了解， 一切佛的法身同是一个法身， 譬如天空的月亮 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月亮的影子照到海里，海里也有月， 江里也有月， 河里也有月， 井里也有月， 哪怕一个缸、 一纸盆， 只要有水的地方， 都有一个月亮的影子。 天上的月就譬如一切佛的法身， 各种水里的影子就譬如一切佛的应身。 应身是从法身现出来的像， 就是一尊佛也有无量无边的应身。 像《观无量寿经》上说的， 无量寿佛化身无数。 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晓得 一多不异，没有什么分别， 就可以晓得 一佛身就是一切佛。 所以说称赞诸佛， 就是称赞阿弥陀佛。 华严经上又说， 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 照这两句话的解释，是说 我们本来有的真心同一切佛的心、一切众生的心，虽然像是三种，实在没有高低分别的。 要晓得一个人的心里本来完全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 同十方三世一切佛无二无别是一样的。 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 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 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 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上段是释迦牟尼佛称赞了六方诸佛的功德， 这一段是六方诸佛称赞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从释迦牟尼佛一句起到下边一段，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的一句，总共十一句， 都是六方诸佛称赞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五浊恶世的浊字 是污秽不洁净的意思， 五种浊就是 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 首先大略地介绍一下劫浊的劫字， 就是大劫时代。 虽然说劫浊并没有什么污秽的事情， 因为有下边的四种浊才造成这个劫浊， 但是在这个时代里，经上说 有成、住、坏、空四个终结，每一个终结又各有二十个小结，到每一次的坏结又会轮流生出各种的大灾难，到每一个小结的末了又会发生三种小灾， 人的寿命又忽然加多忽然减少，有这样种种的坏处。 所以说它是一种浊。 见浊有五种， 第一种是我见， 因为人都执着自己的一个身体，就是我， 就是有了我的见解就会分别出旁人， 因为我同旁人有了分别，就生出种种不合正当的道理和心思来， 造出杀、盗、淫、妄等种种的恶业来。 第二种是边见， 是因为执着， 一个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什么好报与苦报的，就算造恶也不要紧，造善也没有用啊。 或者是因为执着，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这一世是人，死后再投胎还是人呢、啊？这一生是畜生，来世还是畜生，也没有做恶事受苦的报应，或是做了善事受好的报应。 所有的见解都是偏的。 第三种见解是戒取见， 有一种外道守着他们各种不正当的戒律，不明白道理的人就会上当， 不走正路而走向邪道。 第四种见取见， 因为执着自己的见解， 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有错误自己也不肯认错， 时常生出争斗的事情来。 第五种是邪见， 凡是不合正当道理的见解都是邪见，因为这五种见解 都可以束缚住一个人， 在这个生死六道里不能跳出三界， 所以都叫做浊。 烦恼浊也有五种， 第一种是贪， 有了贪心就贪得无厌， 而且又吝啬， 这样舍不得， 那样也舍不得， 有了贪心就会造出种种的业。 第二种是嗔， 碰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就要发火，不能够忍耐， 因为有这个嗔心就造出无穷无尽的恶业。 第三种是痴， 不明白道理， 也不晓得是非， 正路也可以走， 邪路也可以走， 自己完全不能觉得， 更不能够分辨，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修道呢？ 第四种是慢， 对任何人都一味的骄傲， 一味的自大， 没有一点虚心和恭敬心，这样的人对什么事情都不能上进，何况修学佛法呢？ 第五种是疑， 修学佛法有了疑惑心，心里就七上八下，没有一些主意， 这对修行最不相宜的。 这五种都是扰乱心思，使一个人多生出烦恼来，不得清净， 所以叫做浊。 众生浊， 因为众生永远在六道里生生死死，就是在人道 也要受生老病死等种种的苦恼。 若是到了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里去， 更加说不尽的苦了。 像这样的受苦没有脱离的日期， 所以叫做浊。 命浊， 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一年四季冷暖各异， 时光也时时催人老死， 一口气呼出来 不晓得是否还能够吸回去， 如果不能够吸回去，人的寿命也就终结了， 所以叫做浊。 这五种浊说起来，古德说， 第一种的劫浊实在是后面的四种浊所造成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都免不了这五种浊的。若是生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没劫浊，那就没有成、住、坏、空的各种劫，也没有大小三种灾。 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有正当的知识、正当的见解， 所以说没有见浊。 众生的智慧都很高的，心念又很清净的， 所以没有烦恼浊。 天天在一块的都是声闻菩萨，不受三界生生死死的苦， 是没有众生浊。 寿命都是同佛一样无穷无尽的， 是没有命浊的意思。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清净土， 就是因为没有种种污秽的缘故。 因此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污秽世界上能够得到是很不容易的呀。 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 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方法因为太简便， 所以世界上的人都不容易相信呢。 要在这个污秽的世界上修行已经是很难的事了， 而释迦牟尼佛不但在这污秽的世界上修行，并且在这样污秽的世界上得道， 不但是这样，而且说大家所不容易相信的 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劝化众生的慈悲心真是了不得， 所以十方的诸佛都要称赞他。 这个念佛法门不独是凡夫不会相信， 就是声闻缘觉也多有疑心的呀。 所以说一切世间难信，实在是因为 修这个方法太简便太容易了，照这样简便容易的修法竟然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并且还可以一生就能成佛，这样的大利益难怪人家不肯相信呢。 有许多高明的大法师把这种念佛往生的道理做了详细的解说， 还有许多一心念佛的人真实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的。 像《往生传》《净土圣贤录》这两部书里所记的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实在真不少，都是有名有姓有地方有年代的。 这个念佛的方法实在是太稀奇了，因为别的方法无论所修的功夫怎样的高， 所悟的道理怎样的深， 若是有一丝一毫的烦恼没有断得尽， 就万万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 念佛的方法无论高等的根性 下等的根性， 烦恼业障极深极大的人， 也都可以依仗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接引他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而那些不相信念佛方法的人，只靠自己的力量了生死是普通的方法， 念佛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则是特别的方法。 能明白这个道理，大家都会一心一意地修这个念佛法门了。 舍利佛，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 是为甚难。 佛又对舍利佛说道， 你应该要晓得，我在这五种污秽的世界上做信愿念佛的难事情，得成就了佛道，为了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众生说这样难相信的方法，实在是很难的。 释迦牟尼佛慈悲把这种很难相信的方法说给我们听， 我们依这个方法去修，再劝导一切的众生也修这个方法，才不至于辜负佛的大慈大悲的恩德。 释迦牟尼佛说念佛的方法到这里已经完结，下面是本经的总结。 佛说此经已， 舍利佛及诸比丘，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 佛说完了这部阿弥陀经，舍利佛同了许多比丘僧， 还有天道里的人、人道里的人、阿修罗等种种众生。 加一等字是包括天龙八部及六道一起在里面的意思。 这一段是重新说听佛说法的许多众生， 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 上边所说的许多众生听佛所说的话， 听见这样好的法门， 大家都欢喜得很， 都很相信， 大家都领受了佛所说的话，永远记住， 并且很感激佛说法的大恩大德， 所以大家都向佛行礼，以表拜谢佛，各自的回去。由此可见得，这部阿弥陀经最要紧的就是一个信字， 因为这个信字是发愿同修行的根本， 能够相信才肯发愿， 而后才会实实在在地去做念佛的功夫。 古德说， 一部阿弥陀经最要紧的就是信愿行三个字， 大家都要记牢啊。各位听众，本经乃是 如来正说第一经， 请您多听几遍， 乃至数十遍百遍，遍遍将有不同的悟处。 祝您法喜充满，早成佛道。佛说阿弥陀经一节有声书， 净空法师鉴定， 菩萨戒弟子韩英居士演述， 三宝弟子赞助， 了凡四训基金会唱录。 感谢蜂巢唱片公司音乐提供，仅此致谢。